一条黑暗无尽的甬道， 数百副堆积白骨的尸骨， 诡异的神龙假人洞，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定是灵异作祟？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可思议的事接踵而来， 悲惨的历史又会不会再度上演？ 面对住传承了百年的强大神秘力量， 拥有离奇经历的记者和涉及国家秘密机构的大学教师， 他们又将会如何与之抗争？ 比凶险绝境更可怕的 又会是什么？什么 Show FM.net 首发， 拿多灵异手记 系列之 空心人， 编译 Fox， 播讲耶律君， 第五集，角色演绎支持：细流女、细蚊、菲菲、阿芬、鸭仔、阿刚、红米。上次讲到，我思索到甬道口周围的大石可能是一种阵法。在这里我先和大家解释一下阵法先。阵法在古老的东方文化之中，其实是分为两个不太一样的类别的。一个是军队作战的时候用到的阵法，其实就是通过叫士兵排列成某种队列或者队形，以达到撕裂敌人的战线，又或者诱惑敌人深入等目的。只要平时士兵经常训练，战场上将领灵活运用，就可以产生巨大的战斗力。不少的阵营经过演化，就算在现代战争之中也可以应用上场的。而另一种阵法则是玄妙深奥得多了，相传诸葛亮困住陆逊的八卦阵就是其中之一。这种阵法是按照天上的星宿排列，和易经的乾坤八卦布置，普通人入了去之后会产生幻觉，出不回来。这样的阵法尽管在传说和小说中经常出现，但事实之中我倒是从来都没碰到过。难道今次撞到正？但是仔细一想还是不对，如果那些石头是一个阵的话，我们并不是被困在阵的入边，而是穿过了个阵进入了甬道。我正苦思石头和甬道之间是否可能有所关联。瞓在身边的两英物忽然喐了喐，然后坐了起身。我擘大眼望过去，眼前只能够隐约看到一个黑妈妈的轮廓。我正想着开口叫一下梁英物，但是她爬了起身，我咬了一下，看她走走的方向，应该是临时搭起来的人骨厕所。在这个绝对安静的山洞入面，就算是女仔小姐都能够听到声音，男人小姐又长又大督，冲击着人骨的声音，隔着十几米也一样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梁英物交完水费之后并没回来继续睡觉，而是走过我身边，一直向前走，走去甬道的方向。我微微趌起身体，值班的是卡少欧，他坐着在洞口对面，左手的电筒靠在地下，右手就撑着个头，估计就已经顶不住睡着了。而另一边的梁英物好像是没回来的意思，似乎入了甬道吧。这条友仔想做什么呢？我翻身就爬了起来，其他人还安静地睡着，应该就没醒了。我带上电筒追着梁英物入甬道，电筒照过去，梁英物的姿态怪异到极点。我心入边打咗个突，佢喺度做咩呢？梁应文身体紧靠住甬道嘅右边，逐忽逐忽咁向前腾。冇错啊，唔系行，而系腾。而且佢仲冇用电筒，我用电筒照到佢前面嘅路，佢居然一啲反应都冇，照样一啲一点咁慢慢向前移。 佢身体嘅姿势好奇怪同埋好僵硬，就好似无游紧咁。我心谂有古怪，快步追上佢，行近埋去先发现，佢只手正贴紧住石壁，就好似盲弓咁，以手代眼向前行。我都顾唔到咁多啦，用力拍咗拍佢膊头，同时喺佢耳边低声咁喝咗佢：梁英物！梁英物成身打咗个冷震，拧翻转头嚟，我用电筒照住佢个面，睇起身又几正常。梁英物一手推向电筒就闹啦： 你想吓死人啊？ 系你想吓死人啊！头先喺度搞乜鬼啊？ 我喺度试下排除视觉嘅干扰。 视觉嘅干扰？梁英物转身就行翻出甬道，我亦跟住佢退翻出嚟，总共都未探测到几步路。我同梁英物咁样一动静啊，显然仲系俾人听到。学生嗰边爬起身一个人，向我哋走埋嚟。我用电筒照咗下，系卢云，值班嘅卡小欧，居然仲冇反应，好似死猪咁。卢云啊，细细声咁问： 咩事啊？ 梁英物示意我熄咗个电筒，就话啦： 我同阿多喺度谂紧出去嘅办法。 佢顿咗下，拧转头问我： 阿多，你话我哋点解走唔出去？ 呢个系最难解嘅结啊！我喺脑度整理咗一次，谨慎咁话：呢个就系最奇怪嘅地方。相对比较合理嘅解释系响甬道嘅某个位置有一个空间嘅折射口，就好似可以折射光线嘅镜咁。我哋一通过呢个镜面，就会开始行回头路，最终再次行翻嚟。但系呢个解释系我想象出嚟嘅，一啲依据都冇。我以前听讲过，自然界有时会产生时空嘅弯折地带，会有一啲传送点，行咗入去嘅人或者动物啊，会传送到另一笪地方。但系我哋依家嘅情况，用简单嘅空间传送嚟解释系讲唔通，因为我哋走得好流畅，一啲都冇被传送嘅感觉。所以我只好作空间反射镜面呢个讲法出嚟啦。梁英物沉思咗好耐，洞入边顿时又静到令人心慌，冇风声，亦冇水声，除咗身边微弱嘅电筒光同四周点点嘅轮光，又系无边鬼气深深嘅幽暗。此时此刻，就算我用尽眼力啊！都冇办法睇清楚梁英物同卢云嘅面目，更唔使讲去睇清黑暗深处嘅事物。好在过咗无奈，梁英物终于开口讲话啦： 你个想法好新奇，我未谂过，但系空间传送呢一环我亦考虑过。你嘅想法同空间传送有一个共同嘅致命缺陷。 梁英物又顿咗一顿。我知道佢要讲咩，叹咗口气就话啦：唉，你系咪想话点解我哋一啲感觉都冇呢？我见到梁应物嘅头喐咗喐，应该系做点头嘅动作。 啱啊，一个令脆弱而敏感嘅人类，一无所知嘅反射点，居然可以流畅到令14个全神贯注嘅人，喺确认进行途中前后嘅人冇突然消失嘅情况下。无法察觉一瞬间走回头路，咁怪异嘅反射点，就算用尽想象力，你话会有几大嘅几率？ 我冇办法回答啊，因为我嘅推论系建立喺我自己嘅想象之上，而梁英米嘅反驳则系基于我哋14个人，其中亦包括我自己在内嘅感知能力上。如果我拒绝梁英米嘅反驳，就等于完全抹杀自己同周围人嘅感觉判断能力。事实摆在眼前，我哋来回行咗几次，每个人都全神贯注，但系冇一个人发现有少少嘅异常，更唔好讲自己发生怀疑呢种大动作啦。自己嘅猜想被推翻，我心入边反而仲有啲高兴，因为梁英物咁样问咁样讲， 显然佢有自己嘅諗法，同我唔同嘅諗法。果然，梁应物话咧： 我諗咗好耐，我哋冇辦法喺外界揾到，哪怕係一啲啲古怪嘅跡象，所以假設由此判斷，其實外界並冇問題嘅話，咁問題 係我哋自己。 我心入邊打咗個突，諗起嗰啲有啲古怪嘅石頭。 我估如果係我哋嘅感知出咗問題，有一股未知嘅力量影響我哋所有人嘅感知能力。至少讲是混浊了我们的视觉，令我们走了回头路，而自己就以为一直向前走，这样的推论还可以解释得通。 感觉被影响？我思考着梁应物提出的解释，同时也将之前对那些石头的怀疑讲了出来。有了我新提供的线索，梁应物的语气更加肯定地说， 如果真系我哋嘅感觉被影响，咁基本可以肯定，今次系一次非自然事件，而可以话多数唔系针对我哋而嚟嘅，系由于我哋嘅好奇心害死自己。咁讲，嗰啲石头话唔定真系一种阵法。自从我哋入咗洞开始，就已经陷入阵中。 谂起梁应物头先嘅动作，联想到佢讲嘅话，我终于明白到佢头先喺度做咩啦。头先你系咪眯埋眼，想单脚触角沿住一边嘅石壁行出去呢？ 冇错，如果涌动本身冇问题，出问题嘅就系我哋嘅感觉。咁摸住石壁前行，应该就可以走得出去。 咁我哋一齐试啊！你摸左边，我摸右边。 好。 梁应物同意咗，然后转个头同卢云讲： 你就喺呢度等我哋。咁样走一转，出唔出到去，时间都会比较长。如果有同学醒咗问起，你又将我哋嘅情况同推理讲下。你哋放心，如果我哋出得到去，我就叫纳多喺洞口度联系外界，我再走翻嚟。 卢云啊，突然捉住我只手臂，声都震埋咁话： 你哋一定要翻嚟啊！ 我嘅心脏剧烈咁收缩咗几下。我知道佢嘅意思，佢并唔系惊我哋出咗去之后再唔翻嚟理佢哋，而系惊我哋行入呢个漆黑嘅甬道之后，出唔到去，亦翻唔到嚟，从此消失。喺呢种咁嘅地方，咩事唔可能会发生啊？我摸住洞壁行，石壁摸上去冰冷。粗糙。经过一个晚上，我本嚟已经冻到入骨，而家更加系微微打震，额头已经出晒冷汗。抛弃咗赖以发现危险嘅视觉，眯埋眼行路，心中嘅无助感，每行出一步就越更加嘅强烈。我摸住石壁嘅手越嚟越用力，前进嘅速度却越嚟越慢。人洞入边，嗰几百副白骨阴森森咁闪住轮光。老实讲，我真系好惊，会唔会一手就摸到骷髅头呢？又或者向前行嘅时候，背后突然间又唔知边度会伸出只手勾人？你仲喺唔喺度啊？转过第一个弯嘅时候。我实在忍唔住黑暗同未知俾我嘅沉重压力，我一直听到身边有沉重嘅脚步声，知道梁应物仲喺旁边 喺度。 听声音传嚟嘅位置，梁应物好似比我仲要落后少少，原嚟佢行得比我仲要慢。咁至少讲明梁应物心入边嘅恐惧唔比我少嘅。你嗰边有冇异常啊？其实啊，梁应物离我亦有几米远，有咩异常我仲会唔知道咩？我咁问，只系想求其搵啲话题讲下，转移下注意力啊嘛。 冇，你呢？ 冇啊，第二个弯口就快到， 仲有段路啩？ 系啦，你之前有冇发现啲咩啊？梁应物冇回答。 如果唔系，仲听到佢嘅脚步声，我几乎要怀疑佢出咗咩事。佢咁嘅反应，睇嚟佢真系发现咗啲咩？ 我发现嗰啲白骨，嗰啲死人有啲古怪， 有啲古怪。佢哋唔系饿死嘅咩？ 或者将死因归结起嚟，可以话系缺少食物。但系其中有啲人，或者系大部分人，死因却唔系饿死咁简单。 唔系饿死，咁即系点死啊？ 你应该都注意到，大多数嘅尸骨系唔完整嘅，地面甚至到处散落住腿骨、髀骨同埋坐骨。 你系话佢哋系俾人杀死嘅？ 我寻日执咗几块零星嘅散骨嚟睇，有两块上面有啲痕迹。 痕迹？ 我谂系牙齿嘅痕迹。 我开口正想问，话到嘴边，突然明白梁一物嘅意思，一时间觉得全身嘅汗毛一条条咁竖晒起身。我心口好似压住嚿千斤嘅巨石，一口气差啲喘唔过嚟。食人？ 我谂当初佢哋亦都好似我哋咁，走唔出去，又冇食物，就互相残杀。胜利者就食咗失败者，不过最后可能只不过系一个行先，一个行后。 我努力消化紧梁应物嘅发言，呢件事都系唔好话俾学生知，我惊佢哋顶唔顺。 唔系，我惊佢哋知道之后会有啲唔应该有嘅念头。 我个身一震，会咩？佢哋仲系学生，仲系细路啊！谂到呢度，我觉得我喉咙干涩得好辛苦。呢个时候，我捉到石壁开始弯曲，行到第二个弯道啦。我哋系咪可以借住触角行出去？就睇呢最后一段甬道。我同梁应物不约而同咁加快脚步，系甩身，定系重新陷入死亡嘅深渊？突然，梁应物停低脚步，做咩啊？我紧张咁问，耳边传来一声叹息。 冇嘢，行啦。 又行咗十几步，我霎时停咗落嚟，心一下子凉晒。 你都发现啦？ 冇错啊，我都发现啦。唔理依家行紧嘅路通向边一度。但至少呢条唔系出去嘅嗰条路，因为脚下嘅地形一样咁平坦，冇高低起伏。梁应文显然早就发现咗呢点，再向前行咗一段，眯住眼嘅眼帘感觉到一团红色，系咪外边嘅阳光啊？定系 翻嚟啦？老师同拿哥翻嚟啦！ 学生嘅叫声正式宣告咗我哋嘅失败。我擘开眼，电筒嘅光线照喺我嘅面上，撑到眼花。又行翻嚟，喺只靠触觉沿住一边前进嘅情况下，我哋居然又行翻原点。梁应物紧跟住我行出甬道，何云开又问： 走唔走到出去啊？走唔走到啊？ 见到我同梁应物翻嚟嗰阵嘅表情，就估到答案系 no。 唔好泄气，我哋先啱啱开始。今日我哋要做嘅就系通过各种考验，排除一啲可能性，揾出最接近我哋目前处境嘅可能，并且走出去。你哋有冇听讲过边个科学家搞一次实验就会成功嘅？ 听见梁应物坚定咁讲，呢班大学生又提起劲，一个二个若有所思咁又开始谂。 而家先分配今日嘅食物，你哋可以根据自己嘅情况决定咩时候食。 我分到五块压缩饼干，如果喺平时啊，连一餐嘅份量都未够。但系就算每个人分到嘅食物啲咁多，我哋嘅储量都仲系一下子咁少咗大半。 至于水，我同梁应物率先试咗一啖水潭入面嘅水，水质清爽，仲微微带啲甜。自从知道咗呢堆白骨当初嘅死法，我就断定水潭嘅水应该冇问题。如果当初系缺水饮嘅话，人系根本撑唔到需要食人肉嘅地步。我食咗三块压缩饼干，剩低嘅用纸巾小心咁包好，装喺胶袋入边，放入蜡袋，再拉上拉链。到最后嘅时刻，我可能会将嗰包包饼干嘅纸巾都会食埋落肚。啱啱先行过一次甬道，而且用嘅方式比平时行路更消耗数许体力同埋精力，再加上时刻处于紧张嘅状态，我个胃早就开始抽筋。如果唔系，我会留三块饼干向个袋度。我睇咗眼梁应物，佢似乎喺度做同我类似嘅嘢。至于学生，到依家几乎系我个机，能够忍住唔喐公用嘅食物就已经好巴闭噶啦。加下分到食物，眨下眼就全部扫晒落肚。梁应物将所有嘅猜测、疑问、各种可能性都一一讲俾学生知。我哋需要集结所有人嘅智慧，先有可能重出生天。当然，关于食人嘅嘢，梁应物保留唔讲。尽管有各种奇思异想，但系归结到最后啊，学生仲系基本倾向于我同梁应物嘅判断。如果系路本身冇问题，咁有问题嘅就系我哋自己。咁呢个角应该有破绽。我哋一定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嚟证明我哋嘅感知确实出咗问题。如果我哋揾到呢个破绽，就可以顺住破绽揾到出去嘅方法。另外，仲有一件非常重要嘅事，就系要快。我个胃喺接受咗三块压缩饼干之后，依然饿到抽紧筋嘅，显然系食唔饱噶。依家嘅时间系清晨，但喺洞入边系冇白天同埋黑夜，只有黑暗同埋轮火。电筒仲剩低七支可以着嘅，依家我哋冇点着电筒，因为大家都已经谂通。如果喺呢度有可能有危险嘅话，咁靠一啲微弱嘅电筒光亦系无法避免嘅，仲不如节约电源。除咗解决方便嘅必须光源之外，将所有嘅光都用喺甬道嘅探路上。卡小欧同费晴提出啊，如果正如我所讲，系一种类似阵法嘅嘢喺度起作用。咁按照一啲古书所写，有啲阵法生门系喺一日之中某个时刻会出现开启嘅，系唔系应该派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行一次甬道？尽管我怀疑所谓嘅古书只系一啲神话嘅小说，但系就算只有万分之一嘅机会，都不能够错过嘅。于是我同梁应物商量过，决定喺实验之外。每个钟都会派一支两人探索小组，带住一支电筒行一次甬道。另外，刘文永提出一个名叫背向视觉定位的方法，我们都觉得可以试一试。这个方法需要两个人背贴住背，前面的人向前行，后面贴住他的人就以同样的速度后退，保持背部紧密接触。一个人一支电筒，一个人睇前面，一个人睇后面，咁就可以保证唔行回头路。如果呢个甬道对人嘅视觉影响唔能够完全同步，亦即係话一个人受到影响之后，另一个人仲未被影响，哪怕只有一秒钟都会被发现。而有某种力量使人行到甬道内某一点上发生特殊情况，咁呢种方法应该亦可以发现嘅。梁应物补充一点，一边行要一边仔细观察甬道四周嘅情况，用心记录嚟。咁样如果行返上一段甬道，就可以马上睇得出嚟啦。我企起身，拍咗拍身上嘅灰尘，准备再次同梁应物 用呢种新方法探索甬道。好啦，咁用新方法探索甬道又会有乜发现呢？主角一行人又会唔会步前人嘅后尘呢？敬请关注拿多灵异手嘅系列之《控心人》第六集。 We'll be right back.